莫里森形容是主要的来源。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正午时分，新界的相对湿度普遍降至 50% 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潮湿有雾。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5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暂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畅顺的，咁谂住去郊游的朋友要留意啦。而家清水湾郊野公园的公众泊车位已经满了噶啦，市民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而新娘潭路来回方向近鹿颈呢一段都是车多，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一段都是仍然车多噶，龙尾就排到去窝尾。长沙环就有宗爆水管啦，兴华街往苏屋方向，介乎青山道同埋元州街之间，而家系全线封闭。弥敦道咧去深水埗方向，近佐敦道咧都系有爆水管，而家封咗慢线。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唔遵照交通灯号指示横过马路，最高罚款2000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香港艺术家阮嘉怡 Angela 用一些细小而亲切的现成物砌出她心目中充满人情味的香港故事。 由2014年开始，我就在不同的屋邨文具铺收集一些塑胶玩具，就用塑胶玩具和光影在墙上投影出一个香港的城市景观。 在收集和创作的过程当中， Angela 再次体会这种人情味，并且将她的创作和发现在展览《时光机荡失路》当中同大家分享。 这个展览里面其实是好像入了一个平行时空这样的，将不同年代的香港景色结合在一起，在现在这一刻的香港再次呈现。它们里面的一些元素是一些消失紧或者消失了的一些景色，皇后码头或者小贩，就由门口第一件叫做时光机荡失路的作品就带观众入去这个平行世界。 在云云的作品当中，这位创作者又最喜欢哪一件呢？ 我最喜欢的一件作品叫做异乡觉醒，它看下去是一个会转动会发光的小行星来的，而里里外外都会投影出一个香港不同年代的建筑物的景色，投影出来的香港景观是会站下站下的，就好像你刚刚睡醒望嘢嘅视觉咁样。咁其实我觉得城市发展嘅步伐好急速啦，有阵时蓦然回首，你会发觉唔知自己身在何处。咁好想透过呢一份作品咧，呈现呢一种感觉出嚟。 时光机荡失路，阮嘉怡个展，地点 Contemporary by Angela Lee， 详情请浏览www.cbal.com.hk。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沙很大。 又准时啦 ，Hello 啊，两点零九分开始我哋嘅节目《中女宅男杀很大》啦，曾志豪， 好耐冇见你啦，彭晴， 有几耐啊？ 就系、是、隔咗一个地图过海咁远嘅距离， 我哋系啦，这么近那么远啦，系啊，系啊，今日我哋继续星期日啦，系啦，同我哋啲《中女宅男杀很大》嘅听众一齐见面啦。 即系我哋以后改节目名，唔好叫《中女宅男》啦， 叫做乜嘢？ 我哋而家呢一种状况可以话系。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我哋就系牛郎织女杀很大。 牛郎织女系一年先见一次啫，我哋一个礼拜起码都喺一起做节目一次。 系啊，咁我哋系现代版啦，我哋系幸福版牛郎织女， 可以一个礼拜见一次。 系啊，我哋而家亦都系因为疫情关系啦，咁我哋有呢个新嘅健康措施咧，我哋都系需要咧大家尽量家居隔离啦。咁我哋而家 home office， 不过唔紧要嘅，我哋心灵相通嘅话咧，我就好似望到你咁样咯。 系啊， 我哋好似望住你嚟做节目咁 样。一隔天涯系咪？又谂起呢一只狗歌， 一齐唱啦！我知你年代嘅。 只恨一水隔天涯， 不知相见在何时呀？此时此处，系咪呢只歌嚟噶？唔系，嗰个《铁塔凌云》嚟噶，系喎，都乱咗啲。 原来只两只歌可以夹埋一齐啊！ 系咪？此时此处似舞咁样。 系啊，都话你，都话你咧，识欣赏啲经典旧歌，千祈唔好咁讲话呢啲吓咩？我嘅年代呢个系属于大家嘅广东流行歌曲年代啊！ 嗱，歌就可以。流行嘅，但系其他嘢咧就唔好流行咁多。 我话俾你听咧，流行病啊嘛， 系啊，即系而家呢个病咧，嗰个影响咧，而家去到有几咁大咧。譬如小弟今朝咧，本来起身咧谂住轻轻松松咧，就冇嘢需要烦啦、星期日我又可以 home office 咁高兴啦。点知我个工人就同我讲，佢就话 Sir， 佢话你订咗机票未啊？因为点解要帮我订机票咧？ 佢、要翻 屋企啊嘛，系啊，咁啊之前同佢搞好晒噶啦，即系总之佢要同我哋暂别，今宵且又暂别。咁我订咗啦，我以为佢质问我咧，我知道我话个个都质问我噶，而家全部都我未做嘢，我订咗啦，我琴晚订噶，好大压力，我几惊，俾我姐姐质问我，争啲有咩出事证据？佢话你订咗啦，我琴晚订咗啦。你知唔知马尼拉机场封咗？ 系啊， 我唔系啊嘛， 一个月啲铺头都唔开得啊！ 哎、我话你几时知噶？ 琴晚咯、 琴晚啲姊妹话我听， 系啊， 我话你话我听。 喂，咁而家点啊？你冇得改机票啊？ 嗱，咁跟住 你咪订嗰间可以无限期改嗰间啊？ 嗱，我就想话俾大家听咧，原来呢个时候咧，你用嗰个航空公司嘅官网订咧，同埋你就贪所谓方便或者攞少优惠咧、你去唔同嘅旅游网站订咧系唔同嘅。我咧开头懒老定咧，我话唔系，而家好似啲航空公司全部都俾你改机票噶嘛，仲免费嘅。咁我就梗系去咗嗰间公司度上网睇啦。咁我输入晒啲资料之后，佢就话。不好意思啊，你唔系喺我哋嘅官网度订机票咧，麻烦你去翻自己嗰间旅行社度揾。咁我打电话咧，嗰度就冇嘢嘅，佢帮到你嘅。不过需时就系我由今朝起身打电话，到我收线嘅时候，我个手提电话显示系用咗55分钟。 哦， 耶、 唔出奇啊， 因为实在太多人啦、 我都试过类似有咁样嘅经验、 但我就 但你攞唔攞得翻啦、 啊？攞得翻，佢可以俾我免费取消添咯。所以我就发觉而家你话嗰啲疫情咧，我真系以为之前菲律宾可能系话你要入去隔离，而家佢话个隔离都即系唔止啦，系成个 系啊，要封城一。个月啦，佢哋净系话所有商铺啊，都唔准开啊， 系啊，咪结果又要喺度再滞留一阵啊， 系啊，冇办法啦，都真系，你见到嗰个疫情啦，其实喺即系围绕住喺即系除咗系喺中国啊，或者系即系系啦，即系大陆啊，同埋即系我哋外边外围嗰啲地方，欧洲啦，头先你讲嘅菲律宾啦、印尼啦，系咪啊？意大利啦、美国啦、加拿大啦，嗱嚟紧啲人都惊啦，何柏良医生都讲，即系英国嗰个处理嗰个疫情嗰个方法咧，好似。啊！我哋六成人有事嘅话，到时就冇嘢噶啦，有免疫啦。四月份下个月系咩啊？复活节假期 唔使啦，我哋 friend 有好多人唔系啊，有好多留学生佢哋可能会翻嚟放 Easter break 嘅，系啊。咁即系呢度大家真系又要留心咯。 但系我哋谂紧咧，究竟喺呢一个全球咁多唔同嘅地方，突然间又闭关锁国又封城嘅时候咧，即系会唔会因为咁样？夹硬咧，有啲鉴生分开咗嗰啲苦命情侣嗰啲咧，即系会因为呢个时势咧，佢就话：哎呀 ，Honey 真系，我有成个月都翻唔到嚟见你啊！但点解你把声咁开心嘅？ 唔系， 我谂咗一个月之后就翻到嚟，我咪高兴咯。即系会唔会有呢啲即系人为制造嘅 long D 出现咗咧？ 咁啊，即系都唔出奇。 即系故意去咗旅行嗰啲啦。 嗱，唔系去旅行，我上有一次咧，我听过一个即系听众嘅电话啦，日头翻电视台嘅时候，咁咧就嗰个先生喺香港，佢太太咧就喺武汉嗰度做紧嘢嘅。 之前一路都系 冇错，咁咧就佢封城之前都翻去做嘢，咁就第一班包机，佢话佢即系当然佢冇资格坐啦，因为佢系嗰啲普通正常冇事嗰啲即系市民啦，佢好好彩。咁但系咧，佢话佢个太太咧系唔愿意翻嚟。咁点解呢？因为喺佢个小区嗰度咧，反而仲安全。 系 咁，跟住我话：咁你冇挂住你太太啊？跟住佢 太太唔翻定老公唔翻啊？ 唔系老公喺香港啊，太太喺武汉啊。 跟住就问个老公， 跟住我话：咁你唔挂住你太太咩？跟住 佢， 跟住喺度笑一笑咁样，哎呀，安全得啦，类似嗰啲。 唔系噶，我哋可以 小别胜新婚啊，系嘛？ 你谂下，佢喺嗰边咧，既然都咁耐都冇事，咁就真系冇事啦。反而如果你喺呢程机里边有事， 佢都系担心，佢太太都系担心，即系中间嘅过程里边惊有咩喜事上嚟咧，就即系费事提高呢个风险，所以佢话佢宁愿就留喺佢而家个小区嗰度咯。咁佢先生亦系啦，佢先生亦都同意佢太太呢一个嘅做法，咁所以就支持佢咯吓。 同埋咧，我想提醒大家咧，喺呢个时势咧，你真系唔好有机会中招，点解咧？因为中个招咧， 唔 系中个招，除咗对你身体会有影响之外咧， 男性啊嘛， 唔系 男嘅影响啊嘛 ，no， 你唔系讲嗰啲啊， 都唔系嗰样，你系要被逼啊，公开你嘅行踪啊， 哦，因为你要去隔离， 你谂下嗱，譬如如果大家例事，哎呀，彭程有啲咩事中个招，本来咧我哋以前就系知道彭程一个礼拜翻嚟电台一次。咁但系唔系咯，而家你仲要公开就话你过去嗰14日你去过边度？我哋知唔知事少啊？你老公知唔知事大啊？ 吓，冇乜所谓。 点解你嗰日明明话你唔系去咗食饭嘅？你点解你会去咗？ 呢啲嘢就会发生喺你身上啫，点会发生喺我身上？我人好老实噶。 系啊，你嗱嗱，个个未发病之前都好老实噶，所以而家大家咧真系要绝对留意呢一个可以话一个。忠誠測試嘅一個病嚟嘅， 咁呢個係忠誠測試㗎， 真係大件事啊！真係死佬去咗邊度？而家嗱，你中咗招啦，你同我講清楚。 你仲去得邊度啊？而家你唔係留喺香港，你仲可以去邊度啊？你邊度都唔使去啦，而家個個地方都幾乎唔歡迎大家去咁滯，要封城咁滯啦。 你諗下，而家好多咧都會公布咧嗰啲咩啊 咩群組啊，去邊啊嘛？ 佢去咗邊棟大廈，去咗邊度食飯？ 嗰啲嗱，嗰啲就一定要老實公開啦。咁梗係啦。 如果你無端端，阿死佬啊！我哋住牛头角，你点解嗰两日全部都去咗唔知边度一个住宅单位？ 喺边度啊？ 系啦，边度住宅单位？ 佢 call call 啊！ 系啦，阿强呢啲答你，所以就千祈唔好病。 系 一病嘅话咧，你就真系全部你嘅健康同你嘅私隐咧，一次过暴露晒出嚟。 喂，我哋梗系唔希望大家病啦，系咪先？喂，保持身体健康，保持自己身体健康之外都唔够，保持自己嘅情绪啊，心灵都健康啊！ 你讲俾我听，你过七日去咗边？ 我出去去咗边个？你咩事啊？ 一间翻嚟讲啊，够唔够胆讲？ 点解唔够胆讲啊？你去边度啊？ 我见唔到你咯。 我见到你、啊，我睇电视见到你、啊。 我哋都系健康噶。两点十几分啊，而家。 喂，而家16分啊，系啦、啊，开始我哋节目中女宅男晒很大啊，冇得死围去噶啦，对眼周围望下，当下旅行好啦。 Leon。 我似鹏飞，到处东风到你，两眼捕捉你，看见什么？看到欢呼叹气，什么都想即爱即有，什么都可即见即就，什么风光都看不到，地广天高，跟你去到处走。想开心，为什么需要等？你是神话的星。 都想即爱即有，什么都可即变即走，什么风光都看得够，地广天高跟你去到处走。如果想开心，为什么需要等？你是神话的声音，我耳朵想旅行，寻一点开心，让什么都发生。你是漫天的风筝，我眼睛想旅行。我眼睛想旅行。 真系想嘅，我知道大家都系咪啊？想去旅行啊！ 我都想啊，但系而家冇得去啦。 而家冇啦，真系冇得去住啦。但系大家真系尽量都真系唔好出门住啊，去旅行啊！琴日啦，哇！我去嗰、那个即系啦，即系我谂大家都好中意去日本噶啦，而家即系都咁，所以就又去唔到啦。咁、去咗一间嗰啲嗰间都佢好出名咧，好激嗰间公司咧，系啦。 你激到你唔去 帮帮 Bonky 嗰间咧，哇！人山人海度嘅咧，真系。 其实你惊唔惊嘅咧？我之前去嘅时候咧，亦都系呢啲状况去咧、 啊。 我有谂过死啦，使乜咁多人啊？即系啲人兜兜面咧，直情系佢其中有个地方咪卖嘢食咧， 系 塞车啊！你 嗰度直情系塞到 是 塞到爆， 系啊， 系塞嘢，但系佢基本上全间都塞嘅。琴日我晏昼嗰啲黄昏时间去嘅时候。 啊！你見到有冇咩令你最所謂意想不到、最驚喜咧？ 我冇啊！其實佢係同日本裏邊嗰間一樣嘅啫嘛，佢連啲擺設都係一樣，同埋一樣都係咁逼人咯。所以 嗰只歌都係咁洗腦咯。 冇錯，所以佢雖然佢有呢個廣東話版，所以我覺得佢係製造咗一個你好似置身翻喺，如果即係有幫襯過日本嘅嗰間佢哋嗰間百貨公司咁嗰間鋪頭係啦，你咪有翻嗰種感覺咯，咪當自己係咯去唔到日本啊咁，但係揾翻個 feel 喺度咯。 分别咧就系、是、你行少咗楼梯咯，即系嗰间你去日本咧，佢点都系五六层， 一两层嘅系啊系啊， 好远嘅，你真系要行上去。咁呢度就吓、你唔使点样喐噶啦。 系 咁有冇参观佢最驰名嘅嗰个区啊？ 嗰驰名系咩区啊？ 最驰名嘅就系好成人嘅区域咯。 哦，我话你听啊，一样咁人山人海，你想入都入唔到啊。 系咩？我几次入去都冇人 嘅。系啊，哇！我琴日去好多人啊，仲听到 你入到去都冇事。 我冇入到去，我就系见到哇，我净系听到里边有好多人喺度讲紧嘢。 系咩？ 咁我就唔入去啦。 哦 系、哦，因为实在太多人啦。 咁你入到去又唔知点算好。如果啲人真系喺度推介啊，分享心得， 有推介嘅咩？ 冇，或者佢哋可能顾客 你去嗰时有推介噶， 有 推你就话，有拱你啊嘛。 我成日都谂翻入呢啲地方度，点解又唔会有啲譬如你去超市咧，佢咪有嗰啲驻场嗰啲 promoter 嘅，用下呢个意见镬啊咁样啊？点解喺嗰度冇呢啲驻场 sales 嘅？ 咁你咪建议一下咯。 我上次 你点啊？你又去过嗰度？有人推介你咩？ 唔系，我之前去过咧，我真系要同你分享一下咧。佢就有买好多唔同嗰啲好开心嘅用品啦。但系咧，佢亦都要照顾你嘅需要咧，就系、是大家比较怕丑啊，就唔敢买一啲咧好形状好鲜明嘅嗰啲用品咧。 有啲唔鲜明噶嘛？ 有我记得我嗰次咪翻嚟讲咧，就系佢有啲咧系好似你gel 头嗰啲咧，发泥啊，咁细樽嘅，咁嗰阵时佢竟然都出到呢个产品啦，系咁开心噶啦，咁我第一次见到已经觉得喜出望外，哇，咁都系一个开心嘅指数嚟噶，啊，点知我之后咧再去一次之后咧，佢推出咗另一款产品，你知唔知个样系点样嘅？ 系点样啊？ 你行埋去咧，你一个唔留神，我真系认 好似个 headphone 咁样， 唔系 headphone， earphone 啊，sorry， 一樽绿茶。 一樽绿茶， 一樽绿茶系点嘅样？ 饮品咯，系啊，有个 系 咯，有胶樽，有盖咁样咯。 佢仲要系咧，其中一个日本嗰个牌子咧，咩藤咩嗰个咧，你有冇印象啊？即系咩藤原嗰个牌子咧？即系佢总之系绿色，有个绿色包装纸，系好易认噶。佢系变咗个开心用品啊！ 哇，以分分钟买错啊！呢啲 系啊，我想话喂，如果你整蛊人咧，你将呢支嘢咧，你摆喺个饮品架度咧，真系阿妈行过咧，阿仔系咪好开啊？跟住 攞支绿茶嚟饮啊！真系 阿妈呢樽绿茶点解咁样嘅？越饮越开心嘅真系，哇！佢而家系好多呢啲以假乱真嘅产品嘅真系。 哦， 哇，真系 后悔冇入去睇啦。 唔紧要啊，总有下次。等不过系啦，我哋都希望等个疫情即系，哎呀，快啲过啦，真系。 有冇口罩啊？仲见唔见到啊？ 冇啊，冇见到啊，实在太逼人啦，我搵唔到有啲乜嘢。不过即系呢几个诶，琴日就去咗呢一个地方啦，再前一个礼拜就系、是、都系搵啲空旷啲嘅地方去啦，当然行下郊外啦。不过都我谂，大家如果而家行郊外，可能都出现呢一种情况，就系咩？喺郊外地方，其实即系同喺商场里边嘅人流都差无几嘅，简直系。 同埋上个礼拜咁不幸，有人行山确诊咗嘛？佢、 嗯、 即刻公布咗几个，即系你有冇行过几条路线啊？ 哎呀，我唔知添，我去咗鹿颈啊！ 鹿颈，我睇下有冇份先。你行鹿颈嘅时候多唔多人啊？ 好多人，但我去嘅时候已经。差唔多三点几四点钟噶啦， 咁 去完鹿颈之后，跟住就去咗大美督，系啦，咁啊呢个时间我谂大美督相信都好多人噶啦，啲人喺嗰度踩下单车咁样啦，咁我又好耐冇踩单车啦，咁啊见到咁， 你踩啊？ 我去踩单车啦、 啊、，OK 喎、啊，真系论尽到爆， 点啊？ 咁好耐冇踩单车，咁点啊？唔识踩咯，好难平衡到咯。跟住然之后咪出现到好论尽嘅情况，人好多啊！其实条单车径咧就唔系好阔嘅啫。当你唔系好识踩单车嘅时候，同埋人好多嘅时候，你觉得好危险，因为佢系单线双程行单线双程行车噶嘛。咁同埋中间经过路口嘅时候咧，佢有啲柱噶嘛，柱同柱之间其实系好窄，俾你架车经过。我谂佢唔鼓励你。 佢想你落车推 系啦，冇错啊！佢唔鼓励你就咁揸过，佢鼓励你即系落车。但你一落车，后面就多人，即系正如好似咩咧？喺个路面度揸车， 啱， 你突然间刹停，跟住后面嗰啲人咧， 啵， 唉，我真系俾人闹咯。就即刻系、哎、啊！ 你连踩单车都会被人闹， 系啊， 都系驾驶嘅一种嚟嘅。 系啊，冇错，我系哎呀，我唔啱，系啊，我应该去踩多啲单车。不过真系好多，即系人山人海，好多人。后来去到食饭嗰个地方，哇！嗰间餐厅，我谂佢都好开心。我都希望佢星期一至五嘅生意都系咁好啊，因为嗰日咧系要等位嘅。 嗯， 系啦、啊，就好耐冇试过有啲咁样嘅境况。 都好啊，你踩单车有冇全副武装啊？ 梗系冇啦，我都冇谂过去踩单车，只不过系经过，哎，不如去咯咁样啫嘛。 系啊，我喺因为我嗰度好多人踩嗰啲公路单车咧，喺马路度啫嘛，佢哋好多都系全副武装咧。我发觉咧，原来真系好型噶。 有全副武装嘅嗰啲，闹我嗰个就系全副武装。 哎呀，太勇武啦，佢真系咁样。 系好型，系啊，啲耷头单车啊，戴晒帽啊，着晒嗰啲单车衫、紧身衫啊，好有型噶嘛。 女士着嗰啲咧，真系成个身材。可以即係表露無遺，即係你有肚腩就一定見到㗎啦。所以嗰啲單車衫咧，首先考人踩咧，同埋咧我留意到佢哋個 pat pat 位咧，即係我唔識佢哋嗰啲術語咧。原來我見到嗰啲單車褲嗰個 pat pat 位咧， 係啊，有皮㗎嘛。 佢有唔係啊？佢有四個圓個吸盤咁，好得意喎。可能等你個 坐得好啲係嘛？ 係啦，等你個 pat pat 咧唔好咁辛苦咧。 咁硬 係啊，但係呢個時候啱㗎。可能如果你踩單車咧。你如果你仲系踩單車徑咧，可能就真係人車站 好多人啊， 所以佢哋就焗住走出嚟喺條公路度踩咯。 係啊，咪大家都係小心啲啊嚇，繼續都係保持你嘅衞生同埋健康，執翻啲垃圾啊。 一片黑暗，常逼近，喧話聲中，通通快樂泡影，你看穿靈魂，偏偏找到你。上人潮，全然是你漂亮晚妆，孤单抹去，烦恼不见，愿同途仰望。心即使很细，记得有空位任你安躺，悠长岁月带着你闯荡，四方灯火处处为你的光。最成盼望、哦、不懂沟通只小孩，其实要倾诉，但不知要怎讲，难长大，差一点委身于这闹市中，自信都崩解，偏偏找到你眼中有点光，叫我向往。 住我哋啊！我哋喺香港电台第二台《中女宅男》晒喺，但系一啲都唔会令你孤独啊！ 點光叫我向往， 林奕康嘅新歌《孤独的对岸》啊吓。差唔多去到两点半啦噃吓，当然啦，两点半新闻翻嚟之后，我哋继续我哋嘅节目啦，唔好行开啊！会提醒你啊吓，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发出咗，小心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认为，在有足够数据、28日内没有不明源头的本地新型肺炎个案，以及做足准备情况之下，学校可以复课。他在一个电台节目之后又说，本港目前的新型冠状病毒测试数量不足够，如果每日能够测试2000个样本就最理想，有助知道社区情况，打断传播链。出席同一个节目的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鼓励私家医生参与加强化验室监测计划。他又说，政府会密切留意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和香港较多往来国家的疫情情况。这些国家确诊数字不高，但是有机会是测试数字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环球经济动荡令到本港经济承受更大压力，预期失业率将会加速恶化。今个星期公布的最新失业率将会攀升至大约九年来最高水平，相信重灾区会是饮食、零售、酒店住宿和建造等的行业。新一份预算案宣布1200亿元一次过措施，希望立法会尽快审议通过预算案，发挥支撑经济的作用。陈茂波在网志说，过去一个星期国际金融市场非常动荡，但是本港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有充足的资本支持。另外，陈茂波在本台英文节目《给香港的信》表示，香港正是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挑战，这个挑战的规模和破坏力前所未见，危及香港的经济和社区。政府推出的一系列逆周期措施虽然会导致来年出现赤字，但是当中的1200亿都和全民派钱以及一次过纾困措施有关，不会导致长期的财政负担。因应世卫已经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提升至全球大流行，情况严峻。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呼吁市民调整今年清明扫墓时间和形式，避开清明节当日人多挤迫的高峰期，在清明前后的更长日子前往拜祭，借此可以分散人流，减低病毒传播风险。张建宗在网志说，食环署和华永会在三月至四月期间会延长骨灰安置所的开放时间，加强人群管理，同时亦都会加强有关地点的扶手和升降机按钮等的清洁消毒工作。日本今日起禁止囤积转卖口罩。日本日前針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修訂國民生活安定緊急措施法，今日生效，取締購入口罩之後加價銷售給第三方的行為，一旦違法可以判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罰款100万日元，即是超過73000港元。政府說，民眾要用高價買口罩的情況煽動不安情緒，希望修例之后可以切断恶性循环。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潮湿有雾。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2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交通暂时畅顺。红隧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是交通暂时畅顺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而家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一段都是车多的，龙尾去到康湖居。而普东道出九龙方向近福民路回旋处这一段是车多，龙尾就去到大网仔路近沙下滩。最后有些港岛的封路消息提提大家，就是中环的耀星街有个道路工程去上环方向现在是慢线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第四十六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现正接受报名， 一起重温下去年初小组冠军魏海宁的故事啦。 我叫小乌龟啊，爸爸成日话我对小乌龟一出世。就是业主， 就读小学一年级至到三年级的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初小组的， 立即上 storytelling.bgca.org.hk 上载参赛短片参赛啦！ 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 香港电台香港小童群英会合办。 怎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沙很大。 好啦，继续又找回豪仔出嚟先。 Hello， 我继续喺度啊，真系。 系啦，我就喺直播室啦，咁啊，豪仔就 home office 啦。 冇错， 系 系啊， 呢方以下话题呢方面嘅经验你都唔少啊。 哦，系咩？你冇呢方面嘅吓？ 唔系，我都系 知识咩？ 我有呢方面嘅经验，我储咗好耐噶啦。 储咗好耐啦。 系啊，我谂大家都有噶啦呢啲， 系 咪喺日常生活里边一段关系总系会发生嘅？ 就系、是、沟通上面啊， 系 会突然间好似嗰个股市机制咁样咧， 点解熔断咗？ 会有熔断咗？唔系，我觉得 唉，真系讲起股市真系上个礼拜真系、 哦，好意思就唔想睇大家伤心事。咁啊，点解我要攞呢个嚟做引子咧？因为彭程作为一个财金界嘅巨子，系咪先？ 咩财金界嘅？你叻啲， 我冇话我唔叻啊，系咩？ 系咯，你识走啊嘛？ 系我识走路啊嘛？咁点解咧？嗱，你谂翻我哋先攞呢个做个开头。 你真系走咗 股票嗰个熔断机制啊！我哋咁熟悉嘅财经消息，大家都知啦。佢就系话，当个股市跌到咁上下嘅时候咧，佢突然间就会停一停 嘅，即系停板咯。 停板啦，系啦，咁然后先至再俾你继续再输过噶。正所谓咩啊？输完又嚟倒 唔系嘅，咁如果你有啲措施吓，俾大家有啲希望嘅，个市即刻砰一声会弹翻，咁 啦。咁点解你话同我哋要讲嘅一个男女关系边一科系有关嘅咧？就系讲紧嗌交嘅时候，如果你嗌到火红火绿。是咪先？基本上大家嘅嗰个爱情指数急射，咁但系嗰个愤怒咧嘅棋子咧就爆晒，咁喺呢个时候咧就会需要有一个熔断机制。不过我哋就唔系叫熔断嘅，我哋就叫做冷战，系啦。我讲一句， 其实佢都系想整断，即系， 系啦， 整断你啊，真系， 你唔觉得你唔觉得系有需要嘅咩？ 有需要咩？有需要熔断，行开咯，冷静咯，咪停板咯， 要系 停板咯，咪就 系，系啦。你话嗌紧交嘅时候，咪都需要即刻有呢、這个即系、就是、熔断机制啊？ 某程度上是的，那些专家都是教人哋咁样嘅。嗱，大家相嗌唔好口啊吓，有咩喜事上嚟要嗌交嘅时候咧，要冷静，所以要行开，唔好再嗌啦，系啦，令到嗰个火上加油嘅情况继续出现啦。 喺我有限嘅嗌交经验里边咧，即系我系有限公司，咁彭程就系无限信贷嚟嘅，我都发觉。 烦恼咧就唔系即系皆因强出头，烦恼皆因咧就系快出手啊。 系，快出口同快出手。 系啦，快出手。我试过好多次咧，就系收到个 message， 谂都唔谂即刻打翻过去，然后就去辩驳啦，去闹啦。我发觉次次都系衰嘅。 因为你辩论学会嘛，你赢过嘛。 你呢刻好似系想赢住我。 我唔系赢住你啊。 飙到你想嘲笑我咁样。 当然唔系啦。 系。 个人有自信，平时即系辩才好叻。觉得样样嘢咧都可以将佢调翻转头嚟讲都得嘅，所以你觉得喺任何事里边咧，你都可以发挥呢一种辩驳精神，包括对住你嘅老婆大人或者对住你女朋友，你都可以发挥到， 净系正面去攻击我， 因为你当系一场辩论比赛嘛。 啊，冇错，咁所以你就会发觉啊，点解好多时候咧都系烦恼皆因快出手，你就冲口而出啦，有嗰句讲嗰句啦，有碗就话咗碗啦，有碟啊直情打烂咗个碟咧。跟住你就 你明筷子匙羹都讲埋啊， 系啦，刀啊叉啊全部都出晒咧，就发觉啊咁啊大件事啊！但系如果我哋都可以喺嗌紧交嘅时候自己启动熔断机制嘅话咧、就可能好啲嘅。其实你有冇发觉以往我哋嗰啲夫妻咧，佢都有一个生活上嘅熔断机制咧，通常就用两个字解决佢嘅，瞓听。你有冇发觉以前嗰啲熔断机制咧就嗌到咁上下就 话， 唔好同我讲咁多，瞓听 系 啦。咁就係一个好好嘅熔断嚟嘅。 但而家分分钟唔止㗎喎。 咁你有冇试过啊？ 瞓听冇。 唔係启动熔断机制啊。 有冇啊？好似都有㗎。 係你启动先定你嘅老公启动先嘅呢？ 哦，呢啲係。 夠膽启动。 而家係互相启动。 唔係喎。 唔係，即係其实係你諗下呢啲交呢通常都係一啲好无聊嘅好芝麻绿豆嘅嘢，突然之间呢你嘅理解，即係你理解就会令到你火起。咁然之后就係咁样开始囉。 系 个市咪就系咁跌咯。 但系边个可以够胆去提出咧？嗰个熔断咧，固然已经好难啦。因为喂，嗌到一半走佬咧，你话就话想冷静下啫。但系你可以对另外一方嚟讲咧，就会觉得做咩而家唔讲落去啦？而家 set 开人嚟噶，你而家就咁算数啊？ 就系呢啲咯，呢啲咪就系继续聊交得。 嗱，所以边个提出要退市熔断固然难啦。边个服侍又难嘅？ 咁当然啦， 系咪先？ 通常我都系熔断先嘅，我行开先嘅。 哦， 因为我会走开，我会走嘅直情。 系，你会走咯。 我会离开。 女生外向，大家明啦。手指咬出唔咬就咪呢啲 咯。系啊，因为我火到嚟啊嘛，咁我咪自己。其实系，因为你知道你自己火起啊嘛，咁你咪行开咯。 O K， 你咪第一件事行开咯。 咁退市系你啦，咁服侍系边个多咧？ 哦，服侍就要睇大环境啦。 你系边个啫？ 睇下个市就唔就啦。 系啊， 唔好讲我，讲咗而家呢个 case 事先嗱，即系点解我唔系面红，我系慢慢讲。 好啦，你讲 系啦，因为我谂呢啲大家嘅经验都好多嘅。咁话说咧，就系咧喺台湾方面啦，咁最近咧就系有一对夫妇，咁咧就嗌交，系啦，咁咧就系话其实系一个。后生女讲翻嘅，佢话咧爸爸妈妈最近嗌咗一场交，佢话佢两老咧成日都冇讲过嘢，咁、结果咧阿爸爸咧仲有一招就成功打破僵局嘅小秘技。 我知道荷里活电影成日都有出现嘅 咩啊？ 嘴埋佢 荷里活就得啫， 系啦， 系啦，荷里活道都唔知得唔得啦， 上场都唔得。我发觉呢条桥系唔 work 噶， 唉， 我试过几次啊。 咁出现啲咩状况啊？ 咪激烈嘅反抗啦，暴露啦。 唔系你睇嗰啲片多，就是、当佢激烈嘅反抗嘅时候，你谂住继续揽住，跟住之后就打死你最军师。 原来唔得噶，即失败嘅，即特别系如果大家千祈唔好学嗰啲壁咚嗰啲咧，你唔好以为嗰啲咧即系爱的壁咚啊，逼埋佢就你以为就冇事系 冇可能嘅。 咁佢用咗咩方法？ 佢用啲咩方法咧？咁样佢话说啦，嗱，即系佢哋嗌交， 系 咁跟住然之后咧冷战，成日冇讲过嘢。咁跟住个女就讲啦，跟住咧，今朝早听到厨房有啲声，咁于是乎个女咧就偷偷地行去厨房度睇下啦。 哎呀，佢唔好去啦，佢哋可能两位 喺度乒乒乓乓，唔知喺度做啲乜嘢。 喺厨房度咩咧？系咯， 做紧咩嘢？ 早餐咯， 整早餐。咁佢就睇啊，系咪妈妈喺度整紧早餐咧？咁样好啦，咁啊个女又装下个厨房，诶，竟然见到呢一个情况。 两老净系着住围裙啫， 系连围裙都唔着咧。因为我屋企冇围裙。佢话佢结果见到啲咩？佢见到爸爸喺度将啲豉油啊、盐啊、糖啊咁样咧，整到周围都系。 咁原来系做咩咧？咁样，咁原来咧，佢老豆就入咗厨房， 系系系， 跟住咧就将所有啲樽啊、盖啊，冚唪唥咧，将佢扭到好实，用力，哎呀，咁啊扭， 系， 咁跟住然之后咧。就行翻出厨房啦，咁、那个女见到咁样咧，啊，佢都静静鸡翻入房啦。 系， 咁跟住结果 系， 好啦，隔一阵啦，咁啊，梗系要煮早餐噶啦，啱啱先去屋企，咁而家都唔出得街，点样出街食？咁于是乎咧，个妈咧就入去厨房嗰度煮嘢，啊，点知咧咩声都听唔到，跟住就见到个妈咧就拎住支油就行出嚟， 一嘢就帮落个老公个头度， 跟住行去个老公隔篱，就同个老公讲。打唔开啊！ 等先，你肯定系你头先个语气。 我系 你肯定系头先。 我系善心嘅演绎啫。 我想问下，系咪一定系咁嘅语气先？ 如果唔系，应该就冇语气啦。应该就行去怼支油埋去。 咁即系咩？搏落去咪一头搏落去？ 喂，咁你仲见唔到啊？ 唔系咁等先。咁呢、這个呢条桥嗰个精妙地方系点样？你要讲埋出嚟 嘅。嗰条桥精妙嘅地方咪就系佢哋可以借住支油嚟破冰，因为个妈开唔到支油啊嘛。 嗱， 佢要去求个老豆开咗佢啊嘛。 点解呢个就破到冰先？我唔明。 点解呢个破唔到冰啊？佢自己都开唔到啊！咁屋企有咩人啊？除咗老公之外，就系个女啊。个女开唔开到啊？个女肯定开唔到啦。如果唔系，个妈都唔会揾个女啦。 唔系啊？点解我咁问呢？从一个正常的角度咧，系破到冰嘅，即系开盖啊嘛。但系如果佢个答案或者语气系怪责嘅话咧，会唔会死得再重啲咧？ 你示范一次睇下。 我叫你几多次，唔好将个盖拧得咁实啊！即系唔听人讲嘢，你都唔实做咩啫？咁样 嗱，证明咩咧？ 佢真系拧开， 因为平时煮饭嗰个系阿妈。咁咧就即使个盖开唔到，都系一次嘅啫。当个爸帮佢开咗呢个盖，帮阿妈开咗个盖之后咧，应该照计咧，每一次都开到嘅。除非佢阿爸就系成日都系入厨房帮佢拧盖嘅啫。 嗱， 系咪？ 你有演绎过一次，好好噶。你头先你作咗个答案出嚟噶。 咩啊？ 你话可以拧完个盖之后，个老公讲啲咩就可以冧滋滋咁样冧到个老婆啫。 哦，系啊。 你讲嚟听下。 唔系，跟住嗱。破冰是第一步，当然啦，系咪先？即系话你帮我开咗盖佢啦。不过你有咩语气讲，就梗系好紧要啦。跟住然之后，我就打蛇。即系如果我系个老公嘅咧，咁你咪想象一下啲咪软皮蛇咁嘅即系效果咯。 你攞个盖。 系啊，好实噶，以后得又系开唔到，哎，系咯，开唔到，以后你要靠我噶啦。如果唔系咧，我唔得噶啦。以后就系你领到我实一实噶啦。 黐线噶。 我唔得，我唔合格，呢啲啱你做啊！ 唔系 OK 喎，头先你呢个都系咯，你要豁出去先做到呢一样嘢喎。 你唔得咩？我觉得好多男人都为咗氹老婆都会嘅。 所以我点解我话咧？佢个技巧系真系好好嘅。头先我哋两个见到呢单新闻咧，都觉得啊 OK 喎，即系特登拧到个盖 实晒个盖， 你引开话题。但系咧有阵时就會喺個實際操作上面咧，可能會出現問題嘅。譬如，如果老婆佢唔係好頭先彭前嗰種語氣，拧唔到啊！如果佢係惡啲咧，會唔會嗰下令到老公咧，本來想即係都已經係想破冰嘅啦，見到佢咁樣鬧翻轉頭，可能佢就嬲啦。咩叫我平時都係咁拧啫？而家你自己開唔到咩？嗱，仲衰， 係 佢就唔係將冰山劈開，而家係將個冰山劈完之後咧，變更多咗冰山出嚟。 啱啊！ 系啦， 我觉得系咩咧，都系嘅，个后着都好紧要嘅。如果我老公再揶揄多句，都系你噶啦，一世都要靠我噶啦，开个盖咁少都唔识。 哇，咁呢啲算唔算系自寻烦恼咧？ 我唔 加多两钱 仲呢个就系显示自己嘅权威。我都话你冇咗我唔得噶啦，你一定要同我讲翻嘢咯。如果唔系，咪大家咪唔好咯，系咪？你靠你唔靠我咪你咪唔掂咯。 同埋咧，如果咧嗱，即系我哋所谓以古博古嘅话咧，你话如果万一遇到一个生活能力好强嘅女士，就大件事啦。因为佢可以用热水浸嗰个樽盖， 哦系啊，你有啲生活小百科就得噶啦。 你谂下，如果你 头脑就得噶啦。 遇正一个咧，系即系嗰个即系可以自己去处理问题，能力好强嘅女人，可能我老公咧即系个阿爸等咗好耐，哦咁我都 唔揾到嘅， 跟住叫埋个女阿女啊，你望下妈妈做咩啊？我煲紧热水，哇，系咪想淋死我？原来佢就逐个盖就淋开佢咁样。 不过你讲得啱嘅， 系 啊，因为而家生活上有好多嘢咧，其实都唔使等你另一半翻嚟先做噶啦。 唔系都惊噶嘛？ 系咪？你头先讲开个盖开唔到，摆条橡筋喺度箍住，跟住然之后咪开到啊？搵条毛巾又或者包住啊？你或者 搵隔篱屋帮手啊，咩点都好啦。 死胖都想搵隔篱屋啊你！ 唔想靠你啊嘛，亦都唔想烦你啊嘛。 咁所以咧，我谂就说明咗一样嘢，就系、是、话，其实个老婆都有心破冰嘅。 嗯， 即系如果唔系，佢有一百个方法，我唔用支豉油都得啊。即系如果佢真系好唔想同个老公讲， 咁我谂佢煎只蛋都要支油嘅，冇办法啦。 如果佢真系好唔想咧，同我老公倾偈咧，佢可以点咧？佢叫女嚟咯。叫你个老豆搞掂佢，系啦，即系如果你话大家唔系有心嘅话咧、所以其实你可以喺呢个古仔里边见证到咧，第一老豆有桥固然系好嘅，第二个老婆亦都叫做理性地识得俾个下台阶，大家都要顺水推舟噶。 嗱系啦，就系啲下台阶啦，但系啲下台阶你睇唔睇到咧？ 冇错，呢、這个下台阶做得好咧，就系一个下台阶；做得唔好咧， 就系佢上楼继续上楼啦，大家。 咪就系啦，就扑咗落嚟啦。 系冇错。 所以我哋今日都好想呼吁大家咧，嗱、你可以打嚟讲一八七二三八八，讲下咩咧？就系、是、即系过往咧，你试过同你嘅另一半咧，拍紧拖或者老夫老妻咩都好咧，嗰、那个冷战嘅机会。大唔大啦？我哋所讲嘅熔断机制咧，你哋以往系 停板， 系啦，系点样发生嘅？ 点样边个停先？ 嗰个破冰嘅过程，又点样做到嘅咧？喂，有冇啲头先嗰啲桥可以教我哋咧吓？ 喂，好、啊， 系咯， 即系即刻要学下、啊。一八七二三八八，欢迎你打电话嚟，都一齐同我哋倾下吓。播首歌送俾佢得唔得啦？ 咩歌先得噶？ 氹翻佢嘅歌咯。 自悔轻佻讲错话， 系嗰啲可以硬啲揾，博手有型啲嘅得唔得啊 ？sexy 啲嘅得唔得啊？等佢可以扭下扭下。 轻佻讲错话， 喂够啦！一八七二三八八打嚟同你一齐倾下，有冇试过激嬲另一半？诶，点样氹翻佢？喂，其实男女调翻转，或者个女氹翻个男都得 嘅 噃。 系啊，冰系点破嘅咧吓？ 系啊，将冰山劈开，可以打电话嚟一齐同我哋分享一下。嗱，所以我话播只歌咪就系啱咯。呢只歌咧就系咩咧？如果跳舞跳得叻嗰啲咧，擅长用呢个身体语言去表达嘅咧，就借住呢啲舞蹈咧去氹翻嘅另一半咯。 咩歌嚟嘅？使唔使我演绎啫？ 你演绎啊 ！When a man loves a woman 啊 ！When a man loves a woman 哇！ 我谂呢个谂唔谂到佢？ 我谂楼下嘅邻居都系叫你以后唔好再唱呢只歌。 系咯，其实我想话咧，即系嗱，大家可以打嚟一八七二三八八啦，因为我其实觉得咧，嗰、那个破冰嘅时机咧，都系好重要嘅。即系如果你搭咗个下台阶，但系对方唔肯落嚟嘅话咧，咁你点算咧？系咪？同埋你有冇试过用一啲嘅时间咧，俾自己做个限制咧？嗱，即系我一阵间我哋翻嚟都可以贡献下咧。你有冇试过真系行开一阵啊？即系当你嗰个熔断机制咧，系大到咧，唔单止即系净系可能言语上咧，使唔使物理上你个人都要离开一阵咧吓？ 一定要啦， 咪咯， 又睇几夹？ 诶，呢只我都可以唱噶、哦。 阿锦嘉嗰阵时啊， 世界幻变，我始终真心。 阿锦嘉嗰阵时火红火热嘅时候唱啊， 可以啊。尽管那天最黑暗，最要老行。 以后唱歌啦，唔好翻嚟啦。 好啊，好啊， 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 这刻当你走开，我的心似裂开，天际亦漆黑，似没未来。忧郁加上悲哀，我的心飘进大海，失去目标，更消失所爱。当天跟你温馨去偏即千个梦想，拥抱着天空看浪涛夕阳，一起飞上星光，海边跟你静躺，飞进梦中，哪管它方向。世界幻变，我始终真心。 晨曦，飞舞夜空中去共寻传奇。一颗不变心，是你一生铺满着精彩。千个梦想，有我深深的爱。飞舞夜空中去共寻传奇，一颗不变心，是你一生铺满着精彩。千个梦想，有我深深的爱。 张学友嘅《一火不变心》啊， 有冇啲即系破冰嘅好方法咧？可以同大家讲下咧，同埋嗰个熔断机制会点样实行咧？嗱，我又贡献下俾大家听啦。嗰阵时候我听到啲朋友咧，佢真系会去到个地步咧，佢无端问我，佢话喂，你会唔会有啲咩酒店好介绍啊？咁样，我做咩要酒店好介绍？佢冇啊。即係又係同佢嘅另一半咧，就話嗌交，咁所以咧就希望咧可以即係避開一下咁樣。嗱，我唔知道你第一次聽到咧有人用呢個方法咧，你會唔會覺得話係咪一定發生好嚴重嘅事咧？即係你諗下係要離開一下咁樣。咁但係其實咧冇嘢嘅喎。即係我問翻我 friend 咧，其實佢總之佢冇詳細講啦，但係你知道咧，可能就係你話雞毛蒜皮又得，總之就係芝麻綠豆又得。但系咧，大家都覺得如果再喺間屋度互相兩眼望眼咧，可能覺得芝麻綠豆咧都會變成一粒大豆噶啦。咁不如呢個時候咧，就趁早咧就當係避一避開，就可以即係中斷咗咧嗰個互相嘅摩擦咁樣。我以前咧我都唔認同呢個方法噶，因為你覺得好嚴重噶嘛。你有冇試過咁樣離開啊？ 唔 係分開啊？ 唔係你咁樣會俾人嘅感覺。 你分房瞓都係已經算極端㗎啦，係咪？ 出廳瞓都好嚴重啦，啱唔啱？你咁樣就俾人對方嘅感覺，可能會覺得哦，即係你想走啦，你想唔一齊啦。 冇錯， 如果唔係你唔會行開㗎嘛，即 係 會搬出。喂，你講緊唔係瞓廳，唔係分開瞓房，你搬出去住酒店。 係啦，即係哪怕可能係短時間咧，但我發覺咧，嗱呢個如果你用得好嘅話咧。原来真系好有帮助嘅，喺我经历里边，我啲 friend 啦或者我自己咧，都有类似试过用呢一个方法咧。我觉得最大嘅好处咧，就系成日都话咧，大家冷静一下，因为咧，你谂下，你间屋你几大啊？你间屋一万尺都好啦，你翻到都见到个人噶嘛。咁你一见到佢咧，如果你之前嗰啲问题未解决咧，譬如你仲系嬲紧佢啊，你因为好多嘢咧，你见到咧，你发觉你情不自禁咧，都系会火都嚟噶。即系你又想继续同佢讨论翻啊，又或者可能你望住佢，做咩你唔同我道歉啊？翻到你屋企又唔出声，乜乜乜咧，好多呢啲杂音嘅。咁但系如果你真系话喂，可以隔绝一下两个人咧静一静嘅话咧，我嗰阵时试过咧，我觉得如果你做得好咧，可以有一种 咩叫做得冇啊？ 做得好 啊？ 做得好即系话你交代清楚。你唔好真系好似不辞而别啦。 哦，即系嗱，我而家行开咗几日咁样，系啦，希望大家冷静啲。 同埋你唔好令到人哋以为咧，你行开咗几日，你咪走咗去东莞啊？你咪走咗去花天酒地？如果咁咧， 就唔單止好嘅效果，仲衰咗嘅。咁你要俾人哋知道就係、大家只係想冷靜分開一下，咁然後最好就營造到一種氣氛係點樣呢，真係哎呀，原來 我冇咗你唔得，我掛住你， 有啲唔得喎，哎呀，仲要嗰幾日行雷閃電喎，好驚喎。即係當然呢啲睇劇情睇得太多啦，實際上究竟會唔會佢都忘記咗你嘅存在咧？ 係，即係你用呢個分離嚟到製造思念， 係 暫別嚟到製造思念， 沒有離別，哪有重逢的喜悦咧？ 係啊，離開是為你回來，呢條橋得唔得咧？係咪？ 有冇試過咧？嗱，依家可以再同你講下咧。如果真係要實行呢個方法咧，有啲咩注意嘅？電話號碼1872388，1872388。 係啦，打電話上嚟同我哋一齊傾下啦，呢個經驗啦，定係用另外一啲嘅方法咧？打嚟講。 量将会迅速减少。南韩总统文在寅宣布将大邱市同庆尚北道列为特别灾区。韩联社报道，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今次的决定是除自然灾害之外，首次因为传染病将特定区域列为特别灾区。政府可以根据相关法律向灾区制定并且是资助修复计划，又补贴居民居住、医保、通讯、燃料等的生活开支。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南韩有缓和趋势，昨日新增76宗确诊病例，是上个月22号以来事隔23日首次低于100人，至今累计确诊个案超过8100宗。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正午时分新界的相对湿度普遍降至50%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潮湿有雾。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2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阿聪同大家讲下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在波斯富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和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暂时正常。红隧九龙入口交通亦都是暂时正常。路面方面，现在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一段车多，现在龙尾在康湖居。另外，普通道出九龙近住福民路回旋处一段都车多，龙尾在大网仔路近住沙下滩。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佐敦道有爆水管，现在慢线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樱花飘飘，吹奏出属于 Sakura 的歌曲。闪动旋律，用音乐鉴赏2020日本樱花。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白云号，日本樱花预赏曲特辑。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中女有什么优点？ 优点当然是很多啦，最重要的优点呢就是我觉得中女因为已经是好像一个很懂食物的食家，已经试过很多不同的一些食物了，所以她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什么是啱自己什么是不啱自己，所以呢跟中女做朋友或者是相处的优点是你不会觉得很 confused， 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跟她一起是很有趣味啊，还有很分野。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李敏。 好啦，3:08啦吓，咁啊系啦，台湾有一对嘅系啦，老夫妇啦，系啦，冇错，佢哋冷战一日，咁啊到底用啲咩方法嚟到破冰咧？咁样就系、是、个老公走入去厨房，将所有嗰啲即系盐啊油啊啲樽盖冚烂都扭实佢，咁啊希望可以咧就系、是、个老婆因为要开呢啲樽盖啊嘛，点、都要揾个老公帮手啊，借住呢啲机会咧嚟到起码大家都破冰啦，能够有翻嘢讲啦，即系希望可以氹翻个老婆啦。咁啊到底呢啲方法得唔得咧？嗱，即系睇翻我哋香港咧，其实我谂，我相信咧呢啲成日激嬲另一半嘅情况咧都好多嘅。咁到底大家嗰啲反应系点？我睇紧有一个嘅，即系有啲朋友讲咧，网上讲佢话，通常如果我老公激嬲咗你，你会点样咧？点样氹翻你咧？有啲讲法就话攞个女嚟答我啦，攞个女可能就话，诶，同妈咪讲对唔住啊，咁样妈咪你唔好嬲爹哋啦。呢啲都幾多噶，我相信到。 我盡量都唔想牽涉啲細佬。係 啲細佬嘛，係。 因為佢無端端變咗好似話咧，邊個啱邊個唔啱咧，其實真係好慘噶。 唔係， 次次都係我唔啱噶啦，反正。 就是因为你觉得呢一啖气好难下， 唔系啊，你何苦啊？ 所以咧，你又觉得点解要揾个细路？我都好明白嘅，应该就唔好牵涉个细路。 系 咁，但系另一样嘢就系、是，即系觉得咁，即系又系我唔啱啦，系咪先？点解我要道歉先咧？好似系 我都觉得嗱，你谂下细路咧，你一提喺呢度，我觉得就真系零舍敏感啲。你话如果讲少就系话，诶、哎，帮爸爸氹翻妈妈呢啲就好啲咗、我惊咧，你一阵间讲下讲下，可能系话。唔好学爸爸咁样啊，或者唔好学妈妈咁样啊。嗱，做嘢就要应嘅，唔好学爸爸咁样咧，企喺度唔出声咁样。 咁呢啲咪火上加油咯？如果你想氹翻佢嘅话，你唔会咁讲噶嘛。 系啊，但系所以你一牵涉咗呢啲就好烦，同埋个僆仔咧，大家都要留意。个僆仔如果无意中咧介入去嘅话咧，可能我就话、爸爸系你唔啱，或者妈妈系你唔啱。嗱，唔系话佢要帮你做裁判，久而久之咧，可能佢成日都会话爸爸，点解你成日都唔啱嘅？佢可能会影响对是但一方。观感都唔好噶、哦， 不过我觉得诶，所以呢啲就系睇双方啦。 系咯， 我觉得咧，出到细路仔咧，已经差唔多咧，系去到最后 冇路噶啦。 系啦，佢都系希望喂，算啦，大家一人下一步。即系我觉得你被激嬲嗰个咧。睇到呢啲咧，自己都識做嘅話咧，咁咪冇事咯。 哦、 如果唔係，就會出現好似你啲狀況，唔好學你老豆咁啊，或者唔好學你阿媽咁啊，咁就唔好咯。 睇睇，快啲同媽媽講，你已經餓咗4日冇食過嘢啦，快啲問佢攞嚟。 係咯，係不過有啲太太就講我喂，就可能佢話個老公點樣氹翻佢咧？譬如話，咪叫我唔好嬲啦。嗱，呢啲可能都成日用啦。甚至乎咧，有講法就話拍拖嗰陣時就氹我嘅，結咗婚之後就唔睬我啦咁。 這個呢个咧就唔好话唔睬，都 系 一种熔断机制嚟嘅啫，系咪先？唔出声咪算咯。 系啊，咁啊有啲就话诶，佢激嬲我，咪走嚟揽下我，锡下我咯，咁啊扮下小丑氹下开心咯。不过通常咧，佢激嬲我咧，佢都系过咗嗰个最嬲嘅时间诶，先至嚟氹我嘅，因为佢实在太迟啦嚟到氹我，即系太迟钝啦。不过我又觉得。佢可能就真系隔咗一段时间，等大家啲火下咗，咁先容易氹啊嘛。 但系我想问一下你一个问题啦，即系我哋如果要好好地去解构呢、這个即系 是非对错嘅情况之下咧，我想问一个问题。 你真系觉得系是非对错？ 哎，死啦！我呢啲又系即系鬼拍我尾枕添，即系我意思系话，当有一方佢要去氹另外一个人嘅时候咧，佢会唔会有一种效果系咩咧？就系、是、好似强化咗个信念咧，就系负责氹人嗰个咧。就因为佢做得唔啱咯，我都话你唔啱噶啦，所以啱啊你嚟氹我，其实真系代表你唔啱。会唔会其实强化咗呢种观念之后咧，反而可能咧就会令到嗰个被氹嗰一方咧就更加根深蒂固咧嬲佢啊？即系你又嚟氹我，首先即系话你都知道自己唔啱啦，即系真系呢件事系你唔好嘅。越谂越多咧，就系个死佬啊，或者个衰婆咧，原来佢储埋系做咗好多坏事啊，佢真系做咗好多唔啱嘅嘢，即系会唔会有呢种后果喺度咧？ 咩我唔係好明添，唔係啦。 即係譬如我氹你先算，譬如我哋兩個嗌交，我哋兩個嗌交。咁如果我氹你，會唔會咧？可能喺彭程心目中咧，就係、是、除咗覺得你中意嚟氹我之外咧，可能就會令彭程咧就會認定咗，我都話今次係你唔啱噶啦。如果唔係你點會嚟氹我啫？嗱，咁你知道咗有呢樣信息之後咧，可能你個腦海裏邊咧越嚟就越積得多咧，就係、是。 又是曾志雄做得不好，次次都是他不好，每次都是他做得不好，所以他每次都来哄我，所以你咪越来越容易发怒，你越来越容易就会觉得我是一个不啱的人，会不会这样呢？ 但这个人你揀的、哦。 什么 呢、這个对方是你揀的、哦。 咁但你越来越嬲嘛，你越来越容易嬲嘛。 但 是是不是都会是即是你会被人氹嗰个呢，会不会就是你心目中就会形成咗呢一种观念呢，就是你对你氹返我囉，肯定是你唔啱㗎啦。我觉得一定是你唔啱㗎啦。 都有呢个咁样嘅效果。 是不是会不会 都会有呢咁嘅效果。但我觉得呢个是大家交往的过程当中呢，即是啱或者唔啱呢，是嗰一刻嘅。是啦。咁跟住过后如果你攤即係點講咧？你睇遠少少啦，咁一段關係裏邊成日都係 發展， 係啦，唔通成日都係我都話你唔啱噶啦，次次都係你做錯嘅咩？係咪先？咁啊就係喺你好嘅，就算係你做錯都好，咁啊喺呢一個嘅過程當中，希望可以大家坦白啲，即係講翻到底點樣可以改善到呢啲狀況，唔好令佢再發生，係咁樣 嘅 啫。 因為譬如我記得咧，嗰陣時候我哋過年嘅時候咧，成日都話內地啲網友咧，佢哋最容易會產生拗撬係咩咧？就係話。咁究竟今年過年去邊個屋企人食飯？去邊個屋企食飯？即係去外母度啊，定係去自己爸爸媽媽度？咁可能佢哋會吵交㗎喎。咁嗰陣時呢，你諗下，如果以呢個狀況做例子嘅話呢，可能話今晚係咪去你阿媽去我阿媽度食飯？唔係，我應該返我屋企喎，跟住吵交。吵到最尾呢，如果老公出嚟氹你，話老婆係唔好嬲啦，算啦，我哋乜乜乜啦。嗱，咁可能對個老婆嚟講呢，佢就會覺得話嗱，係啦，其實今次係你錯。应该是回我家吃，你现在都来哄我了。会不会就有这种积累了这种这样的错误的观念出来呢？会不会有这种 问题呢？我就不懂答你这个问题，真的很老实。 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譬如 一种障碍就是这样。 不是，问题是去哪里吃饭那些，那我想譬如好像刚才讲的例子。 我不知道结果 是怎样。或者误会啦，或者一个误解这样。因为我觉得好像刚才你举的例子这样，初一那些初二回去哪里吃饭其实很明显的，那些不用问的。 不是的，譬如你年三十晚去哪里吃饭呢？ 你喂呢啲一早咪安排咗噶咯，应该你唔去当日先安排噶嘛，你唔会 surprise 我。喂，话去嗰度，跟住又话唔去噶、哦。 唔系，即系所以我的意思系咧，当我哋话氹翻对方嘅时候咧、当然系一个好好嘅效果啦。即系你话证明大家都好紧张对方啦。但系我谂下，氹嗰方咧，佢会有个犹疑咧，就系话氹会唔会即系代表我唔啱咧？ 但系因为你成日咁谂，你唔啱啊嘛。咁因为喺呢件事上面你觉得认低威系你唔啱，头先就系讲咗你造就咗个现象，系咪你次对方次次都啱咯？ 系咯，咁点解决咧？ 咁有乜问题咧？ 咁次次都啱嘅，咁可能会唔会对方咧就更加越嚟越容易？一下就發脾氣啦！ 所以你應該係乜嘢呢？即係我覺得嗱，當然啦，喺我哋啲男女關係裏面成日都講，點解成日都係要我錯？點解我成日都認低威？點解你咪成日都覺得係我唔啱？點解係你一定啱曬？其實咪咁樣咪唔啱咯？ 你諗下好多嗰啲外交官嗰啲咧，邊個會夠膽第一個出嚟講道歉啊？全部都係指責，係對方嘅責任，責任全部都係在你方咁樣。 外交啊嘛， 係啊， 外交咪就係可能可以咁樣咯。但係兩公婆唔係咁噶。如果你係想停止呢個大戰嘅話，咪就係大家一定要從一個理性嘅角度，咪慢慢去和解啊。因為關係裏邊係冇啱或者係完唔啱噶嘛。 即係我哋少啲問是非，多啲講感情。 唔係。是非要讲 ，OK， 咁但系你唔系喺风头火势嗰阵，我都话你唔啱噶啦，系咪？我都话翻去食饭嗰啲嘢系一早已经讲咗，点解你要特登要咁样再喺度即系搵嘢嚟讲咧？系咪？你应该系过后先至慢慢讲翻。喂，我唔相信，即系你个即系你嘅另一半系一嚿石头，讲极都唔明咯，系咪先？ 所以 一个其实系一个好，即系我觉得喺我心目中我自己都以前都唔系咁样嘅，好老实讲，我都系嗰啲一定要嗌交嗌到底，我一定要赢嗰啲人嚟。不过我谂系即系经历过即系咁多年嘅即系人生嘅经验啦，或者自己有年纪大咗，你都会明白，喂，一段关系里边边有啱定边个啱定唔啱嘅啫，系咪先？ 随住彭程咧睇嘢咧，成日都要剥眼镜咧。佢開始知道有啲嘢就唔好睇得咁清晰， 唔 係係咪啊？ 唔 係啱嘅喎，啱唔係呢個道理啱。 唔係清唔清晰嘅問題，如果當呢個遊戲係咁喎，你當呢個遊戲嘅話，你就會知道咁。佢系一个异性嚟嘅，佢同你谂嘅嘢，佢都系另一个人嚟，佢同你谂嘅嘢系一定唔会一样嘅。咁所以有阵时就系、是、点解有啲人就话啊啲女人啊，你成日都要可能要呃呃氹氹啊，或者要即系赞下对方啊，或者要扮下蠢啊。有时有啲嘢咪就系一啲位，大家要去互相，即、就、系、是、一啲互相迁就嘅位嚟咯。 系 点会话有？ 点会冇话啱定唔啱？肯定系有是非黑白喺里边嘅。但系而家唔系讲是非黑白嘅时候啊嘛。如果净系讲一段关系嘅发展，系咪？系讲大家希望可唔可以即系喺呢件事上解决咗之后咧，唔好影响大家嘅感情咯。 所以我其实咧，你头先如果播张学友咧，我觉得应该系播佢同阿妹姐嗰一只歌咧。 系相爱很难啊嘛。 相爱很难啊嘛。最尾嗰句系话咩话？都要记住第一届啊！别要张开双眼啊！ 系咪就系有时唔系？但我又觉得即系总之我谂个大前提唔系净系谂你系咪一定错晒，或者我系咪一定啱晒咯？呢一样嘢系真系要大家彼此之间要去了解一下咁样先得。 系啊，嗱18388啊！如果你都有呢方面嘅经验啊，可能你过往曾经都嗌过呢啲交，搞到又要冷战嘅。中间你嗰个熔断机制系点样启动嘅咧？ 系 做过啲咩事啦？吓， 点样氹佢咧？喂，有啲人好容易嘅啫，买下嘢就得噶，系咪啊？ 同埋你有冇发觉咧？拍拖同结婚嗰个氹嘅方式咧，可能嗰个冷战嘅模式都唔同噶。 系， 梗系啦， 仲犀利啲，因为冇人理啊嘛。 嗯， 172388。 四百公尺，有些隆重。要攀到800公里，其实很干燥，就算樱花会飘高，但爱飘如瀑布，像我习惯用艺地转速，要挑战个个挑战，有些残酷，要珍惜次次真性，其实很虚耗，就算风筝会飞高，更想飞向路中，像我在捍卫心的岁数，其实是我喜欢低半度，还是闹事太乱不愉快，轻脚步，就算想得有多高，偏偏不爱追逐，就算撑撑到都很易老，放低气再放低汗，有些难度，放低我，我放低我，其实很出众，望向天空有多高，更想起舞城中，像我在捍卫生的岁数，其实是我喜欢低半度，还是闹事太乱不愉快，就算撑撑到都很易老，就算声线能飘高，但我低调来到，别怕千般武艺众人不知道，高贵也想用足，看错书永远低跌，宁愿失足，要挑战个个挑战，有些残酷，要真性次次真性，其实很虚耗，望向天空有多高，更想起无成中， Big Band 嘅音乐，有卫兰嘅低半度啊，吓系啦，冇错啦，吓一百七十三 万， 好听我。 我冇听错，佢话要增声，次次增声。啊，你 有 声 量都 嗰啲歌咁样。 唔系，咁你好胜嘅性格，大家都好明白嘅。 点解变咗讲我噶？ 哦，唔系，即系我谂。 我提出。 而呢一种好胜嘅性格咧，其实系好多人都有嘅。 O K， 系啊，因为 齐天大圣。 啱啊，大家都要赢。问下我哋啲即系系咯听众咯，系啊。 三八八。 问下陈小姐先。 系。系啊，两位好啊。 你好，陈小姐。 系啊，我第一件事咧，我就讲咧，如果两公婆如果系有啲咩问题咧，就千祈就唔好逃避。 系。 嗯。 系啱啱唔啱，你一定要大家讲咯。 系。 系咪先？ 系。 你走咗去咧，你就麻烦啦，你就唔啱啦。 系。即系有咩要正面嘈咗佢？ 系啦，你有乜嘢？嘈完咧，多数都系你个男人咧，氹翻佢噶啦。明知佢唔啱都好啦，咁自己唔紧要噶，两公婆系咪先？唔系你千祈唔好逃避咯。 嗯，但 系边一样都好，第二样咧，咁你话各自各自去边度食饭咧？咁样嗱，譬如我个女咧，咁样有阵时去咧就朝头早咧就去奶奶嗰度嘅。 系。 咁样咧，一系咧朝头早嚟我度，就夜晚去奶奶嗰度。咁样我就话嗱，女嚟噶嘛，系咪嗱，人熟啊，礼不熟，礼貌一定要几新潮都好。 嗯， 男人嗰边咧就大过你女人嘅。 嗯， 大过你女家嘅。嗱，我话你搞掂咧，奶奶嗰度先，妈咪嗰度慢慢都未迟。 系。 哇，你好开通啊！ 系一定要个老人家识唔识做？ 嗯。 如果你话新潮几新潮都好，人熟啊，礼不熟，几熟都好啦，一定要急。一定要讲礼貌嘅， 系系客气。 我话你听，你女人咧，你始终你都系乜嘢，都系低一辈嘅。 哇，你咁传统啊，陈小姐。 好传统 啊！你外母嗰度咧，你一系就预早，提早几日， 系系系， 你咪食先啦，系咁预早食咗先啦，系咪先？ 系 系。 即你明咧，就去即系去南郊度。 你明白事理啊嘛？ 系啊，嗱，陈小姐， 做人系咪人熟礼不熟啊嘛？ 头先我哋讲嗰个食饭咧，其实举个例啫。嗱，重点咧，我反而中意头先你第一句咧，你就话两公婆咧，嗌交就唔好回避咧，一定要倾落去。但你惊唔惊一样嘢咧？就系越倾咧就越火红火怒。 系啊， 即系你连行开一下冷静嘅机会都冇咧。你以前有冇试过咁样噶？ 我有噶，我老公逃避，成日都唔同我讲嘢解释。你唔得噶嘛，系嘛？咁明即系的的确确系佢唔啱，咁样你一定要 OK 啊，系我唔啱啊，咁样咪下晒气咯。 你即系所以系啊，咁佢行开咗，佢就唔同你讲噶啦。即系总之你成日都揾唔到个答案嘅。 佢成日逃避咯，你成日行开啊，或者落楼下咁样逃避咯。你翻嚟我咪又系揾翻一样嘢嚟讲咯。 但系点解咧？你有冇谂过点解佢唔肯同你正面倾咧？ 佢费事火遮眼，冇嘢倾 啊 嘛。 你明唔明啊？我老公咧一味认第一噶，佢唔会逃避你，佢唔会同你讲嘅。 佢唔会同你讲嘅。 所以我知道佢性格咧，后屘我慢慢咁样，我觉得佢性格系咁。我即系人嘅咧，个个唔同噶嘛，系嘛？若要人似我，除非个个我 啊 嘛， 系 嘛？ 系啊。 人嘅嘢，你明知佢性格咧，你就要。忍一忍啊！ 咁每次点样完噶？你哋个嗌交？ 即系始终佢都后屘过咗气嗰阵时，佢火红火绿，佢唔会同你认噶。 系 即系下即系低下咗气嗰阵时，佢又会系啊，系我唔啱。 哦， 咁你咧，你系咪都会接受先？即系有啲人会攞个尾彩噶嘛？ 系咪就系咯？佢后屘同我道歉咯，咩系我唔啱啊？系我唔啱啊，妈咪系我唔啱，咁样可唔可以调气顺晒咯？ 系 咪啊？ 咁就冇事啦， 你就冇事啦。 系啊，咁所谓即系两公婆系咪先？ 系嘛？ 即系你千祈要忍气噶， 系 要忍， 唔好系一句说话就讲离婚啊！嗰啲真系唔啱。 咁其实你 嗰啲人打到乜嘢，佢都唔会离婚噶。 你都唔会怪佢啊？系咪？即系佢行开咗去，你怪唔怪佢呢一样嘢噶？其实 佢落去楼下就唔同咯。如果你话去旅行嗰啲又唔啱咯。 哦，咁旅行梗系唔 即系几个钟嗰啲 OK 系嘛？ 有啲唔同噶，有啲真系唔得噶，系咪先？ 系 先。 系， 系啊。 不过好彩你都明白咗对方嘅性格，即系佢啊，总之有啲咩佢就行开。 系啊， 系你都俾翻面佢。 咁你记唔记得咧？你哋两公婆咧最容易嗌交咧，系一啲 咩 话题啊？咩事咧？即系最常见噶啦，仲记唔记得？ 最常见 系咯。 有阵时真系好乜嘢噶，好多嘢噶，我哋唔同噶。话你听啊，我老公大我13年噶，话你听啊。 咦，但系十三年好啦，可以就 系啊，就到你噶嘛，通常都 系啊，佢当 佢当我佢就系当我唔识嘢嘅，知唔知道？ 系啊，当你个女咁样啦，直情 系咯。系啊，佢咩事你哋容易嗌交多咧？系譬如生活嗰啲柴米油盐啊， 系啊， 定系咩？ 有阵时咧，你无啦啦咧有少少嘢咧，你自己都会唔开心啊咁样。不过咧嗱，就老实讲，如果做嘢啊、洗碗啊嗰啲咧，诶你肯等我嚟，等我嚟咁样嘅，佢又有佢即系 锡你嘅 人咧，就冇十全十美嘅，系咪先？ 系系系， 啱啱啊，系嘛？ 都会保护你嘅。 系啦，啊佢又好迁就我嘅，嘅吓，但系我。有时为咗啲小朋友啊，咁啊，喂，我话佢唔啱喎，你教下佢啦。 嗯， 佢真系噶，佢真系唔，佢系唔出声嘅人嚟嘅。 嗯， 吓，佢连仔女都唔教嗰度，嗰度先系离谱啊嘛，所以我就有时就为咗呢啲嘢嚟嘈咯。 哦，但系你一嘈佢就行开噶啦，跟住然之后佢就隔一阵先嚟氹翻嚟，不过你又会俾面佢，你就会 接受。系咪先啦？大家忍让下咯。 系，好明白。 开心心咯。 好啊，多谢你啊，多谢你啊，陈小姐教我哋，大家都好啊，拜 拜， 拜拜。 陈小姐佢又讲咗个道理俾你听， 咩行开咗，同埋要接受翻对方嘅道歉。 唔系，就系话咧，头先我都讲啦，你要行开呢一条桥咧，你一定如果要行得通嘅话咧，你要对方咧明白你行开嘅原因咧，唔系为咗逃避责任，唔系为咗自己出去去玩，而系话不如我哋冷静下，我哋离开系想更加好去处理呢个问题。所以嗰阵时咧，我咪话啲 friend 咧，佢问我边度酒店住嘅时候咧，我话咁你系咪会突击咧？即系自己走咗咧，唔理你老婆咁样。佢梗系唔得啦，而家结咗婚咧，仲有两个仔啊嘛。佢话如果咧佢要突击走咧，就死硬嘅。所以佢咧话就话离家出走，佢系事先张扬嘅。老婆，我会有四人唔喺香港，唔喺屋企， 唔喺香港， 咁我哋就自己好好地去倾啦，咁样咧。所以我话几唔潇洒，但系亦都有必要，因为已经唔可以好似以前，如果两个拍拖咧，我听日走咗，你都唔使同你交代啦，系咪？ 系，不过即系 而家就唔得噶啦。 不过唔系个个嗌交都可以咁样行开咗，跟住然之后就话好似行开就大家冷静下可以倾翻。有阵时咧话行开嗰一方咧，即系话我走，我俾佢冷静一下，等大家再谂下。另外嗰一方咧，如果依依嗰啲就觉得好啊，你走啊，好开心啊，难得你行开啊。 仲要行开咗，可能大家都觉得咁都好似唔使翻翻嚟咯。 系咯，会唔会系咁样噶？ 我哋而家行开一阵先。 我哋行开一阵，听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富亨村亨泰楼同一座向两个单位先后出现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局昨晚安排大厦最高六层的13同14室单位住户到检疫中心隔离，当局会主动检查大厦有没有其他住户不适，亦都会为1至28楼的13同14室单位进行化验。一名住在28楼14室的居民说，朝早10点左右有两批人员分别入屋为他检查屋企的洗手间和厨房的喉管，以及为他采集深喉唾液样本检测。这一名居民说屋企的喉管没有改动过，当局人员亦都认为没有问题。社區組織協會的調查發現，70%的基層學生缺乏電腦設備，大多數學生要用家長的手機上網，網速和流量不夠等。超過80%的受訪者擔心學習會落後。社協今個月向近600名基層兒童進行問卷調查，60%兒童的心情轉差，除了长时间留在家觉得烦闷，有些更加会无故发脾气，反映基层儿童缺乏电子资源，长时间停课影响身心健康。社协干事施丽珊建议政府放宽关爱基金为中小学生购买电脑装置的资助，学校亦都可以分流安排学生返学校使用设施，令到基层学生得到援助。台湾新增6宗新型冠状病毒个案，全部是境外传入。

中女宅男沙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我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下午两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沙很大 好啦返嚟啦吓，而家係三点三十七分嘅。 係呀、啊、你知唔知呢早两日呢我哋呢半个钟不如讲一啲宅男嘢啦。咁呢你知唔知原来早嗰排呢有一个、排队嘅人龙呢又出现咗。 排队 係啦排队嘅人龙係今次就唔係再去轮口罩嗰啲呢亦都唔係去买嗰啲咩厕纸咁样呢。有另一条排队人龙呢条人龙係开心㗎。因为点解咧？之前我哋嗰啲口罩同埋厕纸咧，老老实实，就算你卖出几多卷到咧，你都会觉得啲生活嘅必需品咧，突然间变成咗呢啲咁嘅抢销货品咧，都心里边都唔舒服嘅。边人买厕纸买到开行先得噶啫，都唔高兴嘅。嗱，但系而家呢条人龙咧就几好啦。其实佢系早两三日嘅时候咧，就有好多人咧就喺我见到喺乐富嗰度排队，即系过咗啦几日前啦，喺乐富度排队啦。就点解呢因为都有啲限量版嘅嘢就出手。就係嗰个上天堂嗰部游戏机啦。上天堂嗰部游戏机嘅其中一部特别版主机呢就喺早两日呢就发售。咁呢佢就限售45套。咁呢佢话已经有超过呢40个人排队啦即係早几日嘅时候呢仲一朝早喎。八点几嘅时候呢剛才我啱啱都 send 咗呢个信息俾阿彭程可以睇下嗰单新闻啦。咁呢你好耐都冇见到呢啲气氛啦咁啊譬如个排头位呢嗰位张生呢佢就话我瞓咗三个钟啫前日我十一点就嚟排队啦而家排到八点我终于都可以到位啦咁样我排到第四十五跟住另外一个呢就话我排咗个零两个钟头咁呢佢就话都可以去到第四十五号丑 哇 啲买到啱啱冇 last 一个就俾佢中啦咁样。咁呢个又系点解呢因为我哋早两个礼拜都有讲呢佢呢一个上天堂嗰部主机呢咩嗰部 Witch 啊嗰部 Witch 嗰部机呢佢就话因为受到中国工厂生产嘅一啲影响呢就成日都断市啦又或者好旱 市咁样 呢係呀咁所以呢而家佢哋一有机发售呢大家就癫晒囉咁然后我见到啲街坊嗰啲呢全部都话啱㗎啦咁咪买咗部机返去呢咪多打机数出街囉。 系 啊！而家呢个成为大家优先第一选择咧，有啲人就好老实嘅，佢就话如果唔打机，唔通温书咩？ 喂，但系应该唔使翻学嘅时候系啦，而家停咩嘛？停课不停学噶、哦，系嘛？有时你 online 要 online learning 噶、哦，要网上学习噶、哦，唔系咩？ 系啊，系，但系好难啊嘛。但你见到啲人咧，佢真系排通宵、哦。你谂下呢个时势咧， 好耐冇听过啦，排通宵卖口罩。 系啊，所以我咪话咯，即系嗰种正常嘅消费咧，又出翻嚟啦。咁但系呢个打机咧，亦都系呢个时候成为咗咧大家最大嘅消遣啊。譬如 NBA 咧，佢咪都停赛 嘅， 咁、 啊啊、 所以早两日咧，好多嗰啲男人咧，佢哋都话冇晒生计啦。点解咧？嗱，英超 又停啦，咩西甲嗰啲又系啦 ，NBA 系啊 ，NBA 又话停，跟住佢话仲有咩可以做咧？咁样佢话我得翻打机咯， 对住老婆咯。同埋啲細路咯， 諗到都開心啦，聽到都興奮啊， 直情啦， 係啊，老婆可能唔想成日望住你啊嘛， 係啊，所以你咪打機咯， 係啦、啊，咁所以佢話打機啦，因為好多 NBA 啲球星咧，就算佢停緊即係賽咧，佢話佢哋冇嘢做咧，都攞嚟打機，就攞嚟即係應下試咁樣嘅。嗱、有問題就慘啦，係咪所有地方？而家都可以无节制、无限量咁样俾你，中意打几耐机就打几耐机咯。 乜唔系嘅咩？ 就系唔系，仲要系 我知内地有啲地方唔系，内地就唔系嘅。 嗱，内地系啦，之前内地咪有讲过咧，话佢哋有嗰啲限你 系啦，限打铃啊嘛，系咪？ 系啊，限真系限打铃啊，即系系啊，打铃唔得系限啊，即系你唔知上网几多个钟咧，就要 cut 一 cut。 系啊系，唔知而家有冇咯，真系。 系啊，我都好耐冇做过呢件事，但系咧。佢話原來日本咧，即係我哋覺得嗰度係啲即係動漫重基地嚟噶嘛。佢話日本咧原來有一個縣、哦、叫做香川縣。咁、我頭先查過啦，香川縣咧香就係真係香港嘅香啦，四川個川。佢原來就話喺咧日本呢個四國啊， 喺東北四國嗰度。 係啦，東北四國嘅嗰度嘅地方嚟嘅。嗱，平時真係唔係好留意佢嘅，但係佢話咧而家全日本都好關注，因為點解咧？佢話 做咩事喺嗰度？ 他说他们很有机会呢就在两三日之内呢因为他们不记得十六号定十八号呢他们的国会那里呢就会地方议会就会通过呢 做几日做 電玩成癮防制條例。 哦，即係同疫情無關嘅，只不過係因為驚打機成癮。 係啦，但係呢個打機成癮嘅條例點樣呢？佢話佢哋最快咧就會喺呢一日通過咧，就會話限制高中生以下嘅僆仔。 嗯， 高中生以下嘅僆仔咧，一日淨係可以玩六十分鐘。 嗯， 一日淨可以玩六十分鐘，就算放假都只可以去到九十分鐘啫。只可以到九十分钟，嗱，咁你可以首先谂一谂啦，一日打机最多俾你六十分钟，究竟而家大家打机嘅时间系去到几长咧？嗱，排程又冇打机啦， 我唔打机嘅， 系啦，我近排咧都 download 翻有啲手游嚟玩下咧，嗱，我发觉嗱六十分钟咧系好快过嘅啫，特别系你咧，你玩几铺唔同嗰啲 game 咧，我最近 download 咗有啲类似嗰啲唔知咩暗黑破坏神嗰啲 game 咁样咧，咁佢系短短地咧，你每进入一个小游戏，譬如你过一关咧，打完啦，咁跟住出翻嚟咧，你又升下级啊，储下啲钱之后咧，你忍唔住想打啦，轻轻松松咧一个钟咧，我谂你打三四关，咧唔停嘅，六十分钟如果就已经叫你 stop 嘅话咧，我都觉得有啲难度， 即系唔够喉啊！嗬， 唔够喉系啦，系啦，咁所以啲人一听到就先就好惊咧，佢就话高中生以下，即系应该都系我哋而家最大群噶啦， 系啊，高中生咪即系十六岁以下嗰啲啦， 十 系啊，十七、十八系咁上下啦， 系 啦， 咁佢话而家好多人中意打机噶嘛，咁甚至乎你话如果佢甚至乎放假咧都系得九十分钟，即系得个半钟啫。都系得嗰一個鐘啫。 但係如果唔係因為有依個可能就係啲人即係打機打到唔識停嘅現象，咁當地嘅即係政府就唔使立法啊。不過我哋有個聽眾好好啊，雲海啊，更正咗我啊。佢四國唔係喺東北㗎，四國係瀨戶內海嗰邊嚟㗎，係啊、 哦。由於個地理我 係啊，多謝雲海提醒啊，日本你熟啲嘅真 係。所以總之你知道就係鄉村縣嗰度啦。係 啊。 咁咧嗱，佢個嚴嘅地方。仲有咩咧？嗱，除咗头先第一咧，就系时间嘅限制啦。第二，咁你话啦，咁你系高中生以下就要咁样限。咁我系高中生，仲使唔使限咧 ？Sorry， 都有个限制。 都限制嘅，几耐啊？ 限制咩咧？佢就唔系用嗰、那个钟头嚟限你啦。可能你可以玩多个六十分钟，不过夜晚十点之后就唔准玩啦。 喂，咁但系点样？ 高中生就夜晚十点之后唔准打机。 唔准玩。 如果你系咧国中生咧，即系佢日本嗰度咧，我谂系即系中 初中同埋系啦系啦系啦， 就夜晚九点之后已经唔可以玩啦。即系如果我哋用翻大家熟悉嘅语言咧，即系限宵禁令啊。 系。 佢喺 打机宵禁令。 系啦，打机嘅宵禁令就我哋而家讲嗰啲咧，哦，你犯咗事 唔准出去，系啦。 旺角唔系呢啲，而家佢系话你打机咧，喂。十点后唔准打机咧，嗱，对于各位机迷嚟讲咧，你 系 好难。黄 金时间 啊，黄金时间嚟喎， 系啊， 特别喺 online 嗰啲啊嘛，系咪、 啊、 有时差噶嘛？大家嗰啲十点钟咪即系欧洲大概。是不是我都唔好唔好扮。 点解要欧洲呢？ 唔系嗰啲 online game 你唔系一起打嘅咩？ 哦，但因为你通常会揀返呢 ,local 嗰 啲嚟嘅。 係啊，你会揀返自己个区嘅伺服器呢。 譬 如我哋而家玩嗰啲机呢，你可能会揀返亚洲区。 我以为可以即係哇全世界可以一起打咁样。 可以嘅，不过通常你就会同。 揀返自己嘅。 喔。係啦，咁其实时差就唔算太重要。 但我有个问题啦，你虽然话限佢九点啊十点啊嗰啲唔准打机啫，啱啱先，咁你点样执行啊？ 啊，其實而家就難嘅地方咧，就係佢話佢冇明確嘅罰則嘅，因為咧佢唔可以變成話罰錢，即係佢喺大陸嗰啲咁樣咧。 或者個媽睇住嗱，如果你個仔係咁嘅話咧，你就要俾人拉噶啦咁樣。 係啦，佢就未去到 未到呢一格。 佢而家咧就我見佢寫法咧，佢就話應該咧就係會由學校執行先嘅。即係佢就話咧，當係校規一部分咧，因為佢規管嘅都係呢啲高中生啊，或者你話讀國中嗰啲嘅同學仔咧。 咁學校唔知嘅喎，係咪？ 佢話學校嘅監護成為咗呢個主要監護人咁樣咯。咁、 啊、 所以 一擁啊擁咗俾學校。 係啦，擁咗俾學校。咁但係我覺得好得意嘅地方咧、就是，就係佢話究竟有冇機會咧，將呢一個擴大個管制範圍 去其他地方， 譬如大人。十不出門，而家就唔係淨係得學生嘅，你同我呢啲幾廿歐嗰啲咧，其實一樣會打機嘅喎。 啱啊，年紀大嗰啲其實都打唔少嘅，老實實。 係啊，咁所以咧，你知唔知佢喺呢個鄉村縣裏邊咧，當佢哋討論呢一個問題嘅時候咧，就據講咧，佢話裏邊有好多嗰啲企業啊，打工仔嗰啲公司咧。佢就話係咪有公開意見徵集啊？即係究竟打機係咪？ 公眾諮詢啊，係 啦。咁跟住咧，佢啲老細咧就規定。 規定嗰啲打工仔，喂，同我全部剔贊成啊！佢话要啲打工仔交份意见方面，佢哋都有呢一啲，即系好似集体做马咁样咧。咁啲打工仔谂死啦，其实佢系咪希望咧通过咗之后咧？在办公时间啊，或者你喺咩地方，如果俾人捉到你打机咧，就除咗公司可以即系罚你之外咧，佢就多一个所谓法律嘅靠山咧。你而家犯法啊！你而家唔系就吞服，你而家犯法啊！咁样。 哇！不过呢个都系一个永恒好有争议嘅话题啊！打机成瘾，跟住点样处理啊？ 系啊！而家好惨咧。嗱，我想话咧，我而家打机咧就好难会打超过一个钟啊！知唔知点解啊？ 因为你要凑仔嘛。 唔系凑仔嘅问题，譬如我可以等我夜晚瞓觉啦，系好现实嘅生理反应啦。 眼瞓啦， 系啊系啦，一嚟眼瞓啦，二嚟咧你条颈咧耷得头多咧，我想 真系会好攰，根本你自己个身体都顶唔顺。 系啊，因为原来低头族咧都唔系个个咁容易做到。我打咗半咯，哇条颈有啲痛咯，咁你就会自动自觉咧收咗佢啊。 你自己都本身已经有个限打铃喺度啦，即系自己都。 你冇呢个困扰咩？ 我冇呢个困扰，我又唔煲剧嘅。 系咩？ 我日常生活 你而家睇报纸，你都要除眼镜噶咯噃。 咁点啊？ 你打机可能咧，如果俾你打到一半咧，你会唔会都要嗰啲即系？哦，我真系见过你有冇见过啲 uncle 嗰啲打机咧？ 个 uncle 打机咪除开个眼镜睇咯。 我见过喺搭地铁咧，有啲 uncle 佢可能都系玩紧类似啲撞砖嗰啲啦。 系。 佢真系会。摘开副眼镜， 喂，不过我 控到好近嘅， 我想请教一下啦，咪早排有嗰啲捉精灵嗰啲咧，我都仲继续喺，我都早半年前， 好似都仲有人捉， 系咪都有人捉噶？ 系啊， 系咪而家仲兴打噶呢个 game 都？ 有，不过唔系最主流咯。 系，不过我都即系嗰个 game 咧，就唔同层面嘅人都有啦。 吓， 即系男男女女啊，年纪大啊，年纪即系年纪轻嘅啲都有啦。 系啊，喂，你话如果咧而家系捉精灵最热门嘅时间咧，即系你谂翻，如果系几年前嘅话咧，呢条法例就大件事啦。 系啊，一个钟咋？ 你九点同埋十点唔出得街咧，啲人话咁我咪捉唔到咯。 系啊， 咁留翻喺屋企真系好好温书啦，你要。 系啊，冇错嘛，而家又更加即系啦，风头火势系咪？有呢个疫情底下就真系唔好乱咁出去咁多咯。喂，真系唔好掉以轻心啊！真系啊，讲真啊。 知不知道爱就是出路？知不知道天色多美好？专心一意地倾诉倾慕，打着暗号。可不可以你泪让我抱？可不可以在半空放手？借给你住我的爱土，甜蜜最好开始。开始有心跳，开始世间烦扰，忘了好风景不少，开始飘飘然地飘，恋爱精妙，才相识头一秒，知道自己找到。不相信日子很精彩，天天等你想跟我真爱，漂游外海，打不打算做食平时菜，厨艺为你铺满台，让你在我世界之内随地喝彩，开始，开始有心跳，开始世界。情的幽渺，幸福明白了。开始，开始有心跳，时候到时有分晓。好风景不少，开始飘飘然地飘，感觉多妙。随便说，随便笑。 陈卓妍嘅正式开始啊吓。喂，头先你话嗰啲游戏机啊，限制呢时间，呢啲都冇乜点限制啦啩，玩扭蛋嗰啲。 哇！ 而家仲兴唔兴啊？ 限制金钱咯、 啊。咁啊系啊，好上瘾嘅系咪？因为我要扭到自己最中意嗰嚿玩具为止啊嘛。 系啊，但我谂扭蛋啊、夹公仔机都系呢一类过程重要个结果噶。 系啊，咁但系嗱，你就有特定嗰啲即系公仔啊，或者有啲人物你会好中意啫。哇！所以我觉得咧几新奇啊，今次呢个扭蛋嘅呢个物件系咩咧？佢用一个招来叫做咩？叫做咩？妹妹嘅亲笔信。你中意呢啲咯，系嘛？ 你谂记唔记得我哋以前咧嗰啲报纸嗰啲爱情打油诗咧，第一句都系讲咩噶？妹， 阿妹啊， 妹 我中意。 时很懒惰，天天不愿去上。 林正强先生以前嗰啲打油诗都系阿妹，系啊，写俾阿妹。 阿妹呢啲嘢咧，唔单止喺香港啊、日本啊、边处咧，都总系一种莫名嘅亲切感嘅，系咪啊？好少中意姐姐噶。好少好似姐姐今日去上课咁 样，姐姐即刻系咪妹妹吸引啲啊？ 系冇错， 系啦。咁呢个嘅扭蛋嗰个嘅即系招来就系阿妹妹妹写嘅亲笔信。 唔好用阿妹，阿妹真系嗰啲打油诗出晒嚟，妹妹 系妹妹， 妹妹 系啦，即系手写信系啦。咁啊，200 yen 嘅啫，200 yen 嘅日元啊吓。咁喂，即系好得意喎，真系折埋啦，扭蛋扭出嚟真系一封信。咁点解咁特别咧？有冇啲人即系会特别中意，即系想睇下里边咁发生咩事嘅咧？咁同埋讲啲乜嘢咧？我好好奇到底讲啲乜嘢？ 系啦，即系话咧，而家佢有一个招来咧，就系话扭蛋咧，就唔系扭啲玩具，又唔系扭嘢食嘅，佢就扭出咧一封一封咧所谓嘅 手写亲笔信。 系啦，咁嗱，你谂下，我哋唔好讲个内容啊，佢吸引啲咩人去扭咧？ 叔叔咯。 哥哥得唔得？哥哥都有妹妹噶，叔叔嗰啲人而家 我觉得叔叔似啲咯。 系啦，即系话可能有一啲男士咧，佢就好想有一种，我有个妹妹咧，系佢会写信俾我去倾诉啦，去俾我倚靠啦，我可以保护佢啦。即系你谂下，点解大家咁中意吓？即系认契爷契哥咧，我谂都系有呢一种代入喺度噶。不过。咁究竟你收到一封妹妹嘅亲笔信，你会期望喺里面会讲啲咩嘅咧？我又要攞零用钱啊，系咪？ 唔系，都几得意啊！其实真系个唔即系，我又觉得少少几奇怪嘅。咁啊，佢里面咧试过有人扭咗出嚟之后啦，咁啊即系睇下究竟吓里面究竟写啲乜嘢嘅咧？咁样 系啦。 咁啊，原来佢里面真系写封信，好似一个古仔咁嘅。佢话原来里面系写啲乜嘢咧？佢就话啦啊，真系。佢里边咧就系写话，因为要拍死一只乌蝇，所以咧就推咗妈妈落楼。咁咧，但系咧呢件事你知好大件事噶嘛，拱咗阿妈落楼啊！你谂下， 好唔得拍。 咁跟住之后咧，佢就话俾佢哥听，我唔系特登拱阿妈落楼噶，不过我要拍死只乌蝇咋。 系。 咁封信就系呢啲类似咁样嘅内容 咯。即系其实咧，嗱，如果我哋将佢打翻散嘅话咧，其实佢系嗰啲一页完小说啊。即系你可以话咧，其实系买一个咧一页完嘅小故事咁样，即系一个 page 嘅啫。咁但系佢第一咧就用咗扭蛋呢个形式帮你即系装出嚟啦。第二咧就用埋妹妹的亲笔信咧，就令你好多遐想啦。咁所以咧，你就可以想象到咧，佢里边嗰啲内容咧，其实就可能即系有趣啦，又或者分享一个小嘅生活故事咁样咧，好似你觉得似唔似咧，就系、是、有种好似即系偷睇人哋秘密咁样嘅感觉啊？ 有少少，不过你会觉得切乜咁咋？ 系哦。但系咧，老老实实，我都唔知道日本佢哋点谂嘅，因为好多时候，即系譬如佢哋嗰阵时咪有个服务咧，就话你可以枕住喺嗰个服务生 嘅 大髀 型嘅 cushion， 咁然后你就瞓觉，咁佢都觉得好似好满足嘅、哦。你可能咧，嗰啲叔叔又好，嗰啲哥哥都好咧，佢系妹妹控啊。佢就係見到話係妹妹寫信俾自己，無論係求助啊，定係分享啊，可能佢就係講句話咧，哥哥啊，我咧今日咧就我因為我見到佢啲信有好多種類 嘅，啲筆跡都係真係好似細路女寫嘅， 真係真人寫嘅，有啲就講到話咧我係嗰啲咩好驕傲嗰啲咩傲嬌型啊，喺裏邊咧，即係咪就激起嗰種有種保護嘅心態啊，同埋有種少少偷窺咧，我唔知道會唔會有啲可能講話我今日咧又去咗買衫啊， 咁我明啦，真係開始。我开始明啦，点解话啲网上直播咧，睇人哋点样食饭啊，或者日常生活，其实喺做啲大家都会做嘅嘢，但系有好多人中意睇啊。 所以你谂下，如果你将个扭蛋改一改， 叫做姐姐。 擔任的親不信。 咁啊，三叔应该都会唔想睇咯。 三婶的亲不信，边个想睇咧？ 边个想睇啊？我想睇，不过你留翻下个礼拜啦。 好啦， 下个礼拜见， 拜 拜。拜 拜。 数字入面做歌手，借马唱歌，从前不会的字，现在伴你再思考看雨。 这一生。文字无用处，仿佛里分别后藏于 万个字，此刻推翻过去红的甜蜜的真意， 没字点解得似？ 大地就算没有光，你也在照， 你也令老树会出嫁。下雨， 木下幻觉是你所赐予， 辟地球来以人共处，这比信仰力量明示， 只愧是书给这本漫漫情书，人类怎妄想也未曾到此。愿为你奉上个解释， 如何从无事到熟识， 甚至提及你也可惜。 我要是邪门满意，我便迷信， 不可思议， 字典都不可注解。 让爱自己创造神迹， 每天平移问你本归， 浪漫要逐个问粉饰， 形容你美丽，营造出。 将出新光环给你。学术学说用那一派界定爱， 从此海走到大概， 还是附和俗套的信仰。 从今以后，天下同样爱，只想与你步步期待。 坏经书已准轨。